忘性相当大的歌手，那么其中呢最著名的就是周华健。那么今天我们的歌坛新路就来跟大家说的是健忘的周华健。那各位如果说知道有哪些跟周华健健忘有关系的事的话，欢迎各位也通过新浪微博找殷小超，或者是微信公众账号找北京文艺广播，一起来互动聊天， 和你聊聊他的音乐，和你谈谈他的过往。歌坛星云录， 周华健呢真的算得上是行走的健忘代言人了哈，尤其是在他唱歌的时候，那么出道多少年专业忘词儿就多少年。据说呢因为他的存在，提词器更新换代的速度都很快。当年是在2016年的时候呢，他办了一场演唱会，当时呢主办方是为他准备了17台提词器，光是布置这17台提词器的位置就难坏了现场的很多工作人员。不过呢也可以理解，毕竟周华健的歌也太多了哈，几百首歌不可能每一首都能记住。那么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就是啊，是吧，忘词呢总比对口型假唱要好。今天节目第一首歌曲来自周华健的健忘。 你笑我除了记性什么都好，我想想也不算太糟糕。你生日几月几号我知道，只是你几岁没那么重要。我觉得我的心思够用就好，再不想储存太多烦恼。只要能和你一起享受到老，我会把幸福都写成小草。我可能忘了生气，也忘了坏心情，却记得要逗你开心。曾有过什么风雨，我很难记得仔细，只有甜蜜加倍甜蜜。我常常忘了休息，常忘了我自己，只记得别让你担心。没有你那么聪明，我怎么活到如今？忘了一切没有关系，我有你。也不算太糟糕。你生日几月几号我知道，只是你几岁没那么重要。我觉得我的心思够用就好，再不想储存太多烦恼。只要能和你一起享受到老，我会把幸福都写成小草。可能忘了生气，也忘了坏心情，只记得要逗你开心。曾有过什么风雨，我很难记得仔细，只有甜蜜加倍甜蜜。我常常忘了休息，常忘了我自己，只记得别让你担心。没有你那么聪明，我怎么活到如今？忘了一切没有关系，我有你。 葛乐妞说，纵观周华健的情歌也是经历了诸多情感的变化，苦情、苦恋、伤与痛、孤单的寂寞，百转千回的反复，情到深处梦想成真，歌里歌外多少唏嘘，多少感慨，只要聆听呢，就会不断的沉入情境，如梦一场。刚才呢我们说到了2016年的演唱会，弄了17台提词器哈。那么在这场演唱会之前呢，周华健使用的提词器的最高记录是8台，但是呢在那一次演唱会上他还是频频忘词。因为周华健开演唱会呢有一个习惯，就是在开唱之前呢 大家还在搭建舞台的时候呢，他会到现场监督，并且呢嘱咐工人把延伸台再搭得长一些，那么这样呢就能离观众近一些，唱歌的时候呢显得很亲切，歌迷呢也很希望能够跟他有一个近距离的互动。但是呢这个位置是木有提子器的，可是呢周华健还特别喜欢在这儿唱歌。后来呢现场工作人员也学这个聪明了哈，你周华健不是喜欢乱跑吗？不是不喜欢老老实实在舞台中央吗？行，我给提子器装轮子，您去延伸台，我就找俩工作人员推着提子器跟着你。但是呢毕竟这样的一种方式呢会影响整个舞台的效果，也影响歌迷和他的互动，所以说后来呢就慢慢取消掉了。花心周华健。 都错过，你的心忘了境界，从不轻易让人懂。为何不牵我的手，共听日月唱首歌？黑夜有白昼，黑夜有白昼，人生未盼有几何？ 聊聊他的音乐，和你谈谈他的过往。歌坛星云录， 北京文艺广播继续为各位直播好歌会说话。今天我们来聊的是健忘的周华健，欢迎各位通过新浪微博找殷小超，或者是微信公众账号找北京文艺广播一起来互动。 我们都说啊，这个科技的进步会给我们带来很多便利哈，但是这一点呢，周华健绝对要感谢科技的飞速发展。那么在很多年前呢，技术没有现在这么先进的时候，是没有电子提词器的。那时候呢，都说工作人员会提前找一张特别大的报纸，然后把歌词写在上面，然后呢贴在板子上，放在舞台边上。而且呢，当时喜欢忘词的歌手呢，其实也不止周华健了，很多很多。所以说演出的时候呢，就会经常看到一个景象，就是舞台上呢放一排提词板，同一场演出，有的歌手唱歌的时候呢站在舞台偏左，有的时候呢站在偏右，你都不用想，八成都是他的提词板在那个位置。但是呢，有一次周华健就闹了一个笑话，唱完了一首歌，收尾的时候呢一激动，结果邦就踢飞了一块提词板，踢完了自己也唱完歌了，然后就下台了。然后没过几分钟呢，就看杜德伟脸色铁青冲他走过来，到了近前大吼一声说，华健呢，你忘词就忘词，为什么还要把我的提词板也踢飞了呢？哎呀，太逗了哈。好吧，一起来分享周华健的很经典的一首歌曲，让我欢喜让我忧。 爱到尽头覆水难收，爱悠悠恨悠悠，为何要到无法挽留，才又想起你的温柔，给我关怀为我解忧，为我平添许多愁，在深夜无尽等候，独自泪流，独自忍受。多想说声我真的爱你，多想说声对不起你，你哭着说情缘已尽难再续，难再续。就请你给我多一点的时间，再多一点的温柔，不要一切都带走。就请你给我多一点的空间，再多一点的温柔，不要让我如此难受。你这样一个女人，让我欢喜让我忧，让我甘心为了你付出我所有。 广仔说，对于周华健，小的时候听到他的《风雨无阻》《爱相随》这类歌曲会比较多，不过呢，《难念的经》这首歌出来之后，让我们有很大的惊喜。还有一个惊喜就是他和齐豫合唱的《神话情话》。凌晨的时候呢，看了古天乐的《神雕侠侣》，这首歌一直在出现。 悠恨悠悠，为何要到无法挽留，再又想起你的温柔，给我关怀为我解忧，为我平添许多愁，在深夜无尽等候，对不起你，你哭着说情缘已尽难再续，难再续。就请你给我多一点点时间，再多一点点问候，不要一切都带走。就请你给我多一点点空间，温柔，不要让我如此难受。就请 这样一个女人，让我欢喜，让我忧，让我甘心为了你付出我所有。 让我欢喜，让我忧，来自周华健。那么习惯性的忘词呢，也让他练就了很娴熟的甩锅技巧。那么他从年轻的时候呢，就给自己的忘词找理由。最开始的时候呢，他就会说啊，我是新人，上台会紧张，所以说我才忘词。后来呢，又说在台上表演的时候，喜欢和下面的观众互动，甚至呢会留意他们的表情，看他们的眼神。但是呢，自己又不是能一心二用的人，所以说就忘了后面要唱啥了。而且现在呢，就说的是啊，年纪大了，真的是记不住词了哈。这个所以说一路忘词到现在，好吧。继续来分享到那个，其实不想走。 总是说我在这样孤单时候才会想与你联络，然而谈得清，说的爱不够，说来就来，说走就走，怎么会不懂我，怎么会不知道女人的心是脆弱，寂寞不是我不能够忍受，只是每一天我想你太多。其实不想走，其实我想留，留下来陪你每个春夏秋冬。你要相信我，再不用多久，我要你和我今生一起度过。其实不想走，其实我想留，留下来陪你每个春夏秋冬。你要相信我，再不用多久，我要你和我今生一起度过。 梨花鸭海棠说，昨天晚上睡觉的时候忘了上闹钟，结果今天就迟到了，哎。荷包蛋说，想看周华健和周杰伦一起忘词的场面，一个擅长啦啦啦，还有一个擅长 freestyle， 好吧。长远说，周华健绝对是忘词中的战斗机了哈，记得网上有一个视频，他唱终于，然后一首歌呢忘了三分之一，还有三分之一呢是照着歌本唱的。 不是我不能够忍受，只是每一天我想你太多。其实不想走，其实我想留，留下来陪你每个春夏秋冬。你要相信我，再不用多久，我要你和我今生一起度过。其实不想走，其实我想留，留下来陪你每个春夏秋冬。你要相信我，再 忘词呢归忘词，周华健的临场反应在很多歌手当中也算是很优秀的，每一次想不起来歌词呢，他都能迅速的用啦啦啦来掩饰尴尬，随后呢摆出一副很卖萌的表情看观众回应，然后呢就把话筒递出去邀请大合唱。不过这个已经是很多歌手惯用的伎俩哈，唱不上去或者是忘词，来大家一起来呵呵。而且呢这招真的是屡试不爽，因为歌迷呢也很买账，毕竟对于忠实的歌迷来说，唱歌忘词才是周华健的风格和特点。真来一场没有忘词的演唱会，没有尴尬的时刻，他们可能还会觉得有点亏了哈。好吧，上半时段最后一首歌曲，来一首节奏快一些的周华健的，有没有一首歌让你想起我。

要不是你问我，要不是你劝我，要不是适当的时候你让我心动。 明天我要嫁给你，来自周华健。其实想一想，周华健的同事们也挺不容易的，除了工作之外呢，生活中还有那么多事情需要他们来操心。话说呢，有一次周华健去洗衣服，把脏衣服扔到了洗衣店，结果呢很长时间都忘了去取。最后呢，洗衣店的老板忍不住了，知道他是周华健，也知道他很忙，但是半年了都不取衣服的真的有点过分了。你要说是滚石公司全体歌手签名的唱片给忘了，那老板高兴还来不及呢。但是呢，这个老板又联系不到周华健，毕竟他连自己家里电话都记不住，是不是？最后没有办法，只好找到公司的灯光师，委托灯光师通知他去取衣服。朋友，周华健。那现在其实说中学毕业时朋友这首歌很喜欢，全班大合唱。孙小果也说，提起周华健，他给我的感觉就像邻家大哥哥，亲切随和，也因为自身阳光健康积极向上的大众形象，获得过阳光游子的称号。 这些年 其实呢，在周华健的家里健忘的人还真不止他一个人，他的儿子呢就很好的也遗传了他健忘的毛病。儿子小的时候呢，有一次周华健给他洗澡，周华健呢给孩子打上浴液，然后呢就去找毛巾了，可能是找毛巾的时间有点久，找到的时候呢居然忘了儿子身上还有浴液都没有冲掉，他以为自己已经给他洗完了，结果呢跑到浴室发现儿子满身泡泡，就特别困惑，他就问他，哎，我记得刚才已经给你冲干净了，怎么又一身泡沫啊？结果呢，儿子站原地想了半天，最后冒一句，爸爸，我也记不得了。好吧，今天节目的最后一首歌曲，我们来分享的是周华健，我是明星。 水融化成满脸笑容，海阔天